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1月16号星期一，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4和9。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三元桥新桥体置换完成，新桥预期寿命可达100年。 北京昨天正式进入供暖季，供暖服务热线明年将会统一。 从今天开始，市民拨打12333热线可以查询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信息。 新一轮调价时间窗口明晚开启，国内成品油价有望再次迎来下调。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听到长安街4个路口今后能左转弯，为您盘点长安街禁止左转规定的变迁。 航天纪念钞新版百元纸币接连发行，为您梳理什么样的人民币具有收藏价值。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是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公园年底扎堆办冰雪节，活动规模和娱乐项目都有所增加。 周一文娱资讯大搜索，为您盘点一下一周的电影演出和展览资讯。 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提出的问题是，从今天开始市民拨打热线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信息，请问这部热线电话是多少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那么在报告资讯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早晨平原地区有轻雾，山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白天最高气温90摄氏度。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夜间最低气温1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为轻度污染。 好，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头条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三元桥桥梁整体置换圆满完成，三元桥大修完工。 昨天晚上6点，京顺路和三环路同步解除了交通管制，公交恢复正常运行，交通运行逐步恢复正常，不会对今天早上的早高峰通行造成影响。 三元桥换梁施工于11月13号夜间启动，拆除两边旧梁进展顺利，但中央旧梁状况比预想的整体要差，无法整体托运，所以就改为就地拆解的方案，于是呢延长了工期。 关系到桥梁运行寿命的新梁质量至关重要。据介绍呢，新梁使用的钢材全都采用桥梁专用钢材，在桥梁工艺防腐方面有很多改进，新梁的预期寿命将会达到100年。 据北京日报的报道说，这一次大修工程是在大城市重要的交通节点上 一次性完成大型桥梁的整体置换架设，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如果按照常规施工的方法，三环路和京顺路交通所受到的严重影响将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 接下来还是交通方面，来关注一下今后司机朋友在长安街上行车，在方巾巷、东单、西单和闹市口四个路口啊，可以左转弯了。这意味着长安街路口的禁止左转的规定正式放开。 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说，这四个路口已经新设置了左转灯，标线也已经设置完毕。 通过秒表的粗略计算啊，北青报记者发现，每次左转的时间大概是在24秒左右。如果刚好错过上一次的左转机会呢，车主要在路口等待5分钟，左转信号灯才会显示通行。 不过在这四个路口，早晚高峰仍然是不能左转弯的。具体来看，上午6点到9点，下午4点到8点禁止左转，其他时间都可以，也提醒司机朋友多加注意。 来关注下面的消息，从昨天0点钟开始，北京正式进入了供暖季，全市1300多家供热单位投入正常运转，确保居民家中的室温达到18摄氏度的标准值。 法制晚报的报道说，同时市政大网集中供热区域将在每个月的5号、15号、25号入户抽测室温，掌握居民采暖情况。那除了供暖部门逢五测温之外呢，居民也可以自己找第三方测温机构上门检测室温，不过上门测温的费用需要自己来承担。 目前呢，北京市供热服务热线12319已经开通了，如果居民的室温不达标，可以拨打供热的服务热线进行反馈，用户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热力客户服务和微博北京热力集团来报修。 另外，从这个供暖季开始，海淀区和石景山区的所有居民用户都可以拨打热力集团客服电话96069来报修。 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从昨天的供热供暖情况来看啊，电话接听截至昨天下午4点钟，96069共接听电话10693个，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4%。 刚才我们说了两部热线电话，一个是12319，另外一个是96069。此外呢，还有各区县供热办自己的电话，这的确很容易让居民混淆。好消息是，从明年开始，城六区的供暖热线有望实现统一为12319。 那么等到明年供暖服务热线统一之后，眼下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所住小区归哪一个供热单位负责呀，还是可以拨打12319来查询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医疗卫生方面，从今天开始，市民拨打市人力社保电话咨询中心12333的热线，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的信息了。 北京日报报道，包括北京市退休职工、城镇居民、企业在职职工、机关公务员等参保人员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实现对自己定点医疗机构的查询。 参保人员通过电话查询定点医疗机构时，首先拨通12333电话，根据语音提示选5，进入本市社保信息查询模块，然后再根据自己所属的类别具体查询。 再来关注，今后如果居民啊在身边发现有违法建设、违章建设，可以拿出手机来拍照举报。北京市新生违法建设举报平台近日上线了，将会第一时间处理市民的举报。 新京报的报道说，北京市民不需要专门下载安装 APP， 只需要在任意一款手机浏览器当中输入新违法举报，就可以进入举报平台一键举报违法建设。 编辑登录平台发现啊，平台呢分为违建举报和举报处理查询两个部分，举报流程呢也比较简单，可以立即拿起手机来拍照，并且登录手机平台，发送违建的地点、照片等信息，随时举报违章建筑。 据介绍，目前新违建举报平台可受理北京4环以内的违法建设举报信息，今后将分期逐步实现全市范围内的举报。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持续出现的大范围重污染天气呢，环保部表示京津冀治霾部分应急措施没有落实。 近日环保部派出了6个督察组对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四省市重点城市进行督查，发现个别地市没有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一些企业也没有按照要求制定应急预案等等。 具体到北京，包括大兴、房山、顺义、丰台、朝阳等区县存在着工地扬尘、取暖锅炉冒黑烟等情况。 那么截止到昨天上午，东北地区空气重污染形势有所好转，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形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环保部门预计啊，未来几天随着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扩散条件逐渐趋好，大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将会逐步改善。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明天晚上12点，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国内成品油价呢，有望再次迎来下调。 新华社报道，由于国际油价保持低迷，我国成品油调价参照的一揽子原油变化率持续走低，预计明天晚间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顺利开启，油价或将迎来年内第11次下调。 嗯，接下来是一个生活提示，就在大家双十一疯狂买买买的同时啊，钓鱼网站的攻击也是集中爆发，专家提醒双十一后迎来诈骗小高峰。 360互联网安全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双十一当天360的安全产品共拦截钓鱼网站攻击 1.1 亿次，有1/4是假冒银行类的钓鱼网站，其中广东用户遭遇攻击的次数最多，北京则排在第4位。 报告显示，以淘宝异常订单处理中心为代表的退款诈骗钓鱼网页呈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这些网页以卡单、吊单、交易异常等说法实施诈骗。专家提醒说，这些都是诈骗的术语，正规电商不会使用这些词汇。 此外，大家对中奖诈骗短信也要警惕，专家提醒，当接到这类短信之后呢，应当拨打电商的客服电话来咨询，切记拨打短信中的电话，也不要轻易点开短信当中的网址。 嗯，新鲜资讯呢，再来关注一下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的63位年度候选人已经产生了。从今天开始，广大市民可以在首都文明网等网站为榜样点赞并且留言。 本次举行的年度评选为榜样点赞活动，从今天早晨的9点到12月10号24点，这期间呢，您可以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官方微博、微信，为2015年度北京榜样候选人来点赞留言。主办方呢，还将给予参与者最高500元的奖品作为奖励。 新鲜资讯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最新消息。据我国驻法国大使馆确认，有一名我国公民在袭击当中受轻伤，并且已经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恢复情况良好。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新闻参赞吴晓俊介绍说，除了这一名中国公民之外，目前还没有得知有其他中国公民在这次事件当中伤亡。 截至目前，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共造成129人死亡，352人受伤。 据新华社报道，与此同时，法国巴黎方面也公布了恐怖袭击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已经确认其中一名参与巴黎恐怖袭击嫌疑人的身份，恐怖分子使用的爆炸物被称为是撒旦之母，这种材料非常容易获得，制造成本也很低，而且一般的检查手段难以发现。 目前多国已经联合展开追捕嫌疑人的工作，比利时也应法国警方要求逮捕了6名嫌疑人，希腊方面则表示至少一名嫌疑人今年10月份以难民的身份混入欧洲。 据新华社报道，法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说，昨天法国一共出动了12架战机，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目标实施空袭，摧毁了极端组织的一个指挥所和一个训练营。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汇市报道之后是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听到长安街四个路口今后能左转，为您盘点长安街禁止左转规定的变迁。 航天纪念钞新版百元纸币接连发行，我们将会为您梳理一下什么样的人民币具有收藏价值。 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连线中银汇编专家王文静。文静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 首先想请您跟我们梳理一下上周五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 好，受制于美联储升息预期，上周五美元指数结束了连续两日的高位回调，向上突破99整数关口后回落，美元指数攀升 0.3%， 收在 98.948。 上周五公布的数据喜忧参半，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强于预期，连升第二个月，数据显示消费者购买大件非必需品。周五公布的其他美国数据对美元影响甚微，零售销售数据弱于预期，生产者物价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经济学家称，通胀疲弱以及消费支出放缓的迹象看似不能阻碍美联储在下月升息。消息方面，美联储副主席菲舍尔上周四晚间发表讲话，以及克利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上周五的言论，支持了美联储倾向在下月升息的普遍预期。菲舍尔在美联储理事会的一次会议上称，他预计美国通胀明年将会反弹，并指出联储可能不久会升息。梅斯特表示，美国就业市场看似接近充分就业，正在快速做接近升息时点。美国11月初公布的10月非农就业数据强化了美联储可能近10年来首次升息的预计。美国周二将公布的10月通胀数据以及周四将公布的美联储10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将为市场扫清12月升息迷雾。目前市场普遍预计美国10月季调后 CPI 年率将上升 1.9%， 升幅与上月一致。10月季调后 CPI 月率上升 0.2%， 9月为下降 0.2%。 技术图形上看，目前美指在99关口暂歇调整，上方阻力位看在100关口。如果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物价稳定上涨，这一预期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后面美元仍然有上升空间。主持人。 那么最近我们注意到哈，这个欧元是一个持续下跌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对欧元的后市您自己持一个怎样的判断呢？ 十月下旬因欧洲央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前景分化推动了欧元对美元走低，欧元对美元跌破 1.1 重要关口支撑，并且跌幅进一步扩大。上周五欧洲时段公布的欧元区 GDP 不低预期，欧元持续承压，刷新日内低点 1.0751。 欧洲时段公布的欧元区第三季度季调后 GDP 季率初值不及预期，实际增长 0.3%，预期增长 0.4%， 前值增长 0.4%。 稍早公布的德国第三季度季调后 GDP 季率初值增长 0.3%， 符合预期。欧洲央行已对当前核心通胀复苏的势头失去信心，市场预计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将会持续至2017年6月底或者更久。欧元对美元未来受到美联储和欧洲央行12月货币政策会议的影响，将稳步走低。从日线图上看，欧元对美元突破 1.08 重要关口后但未能持稳，现再度回落至该水平位以下，短线或再度上测 1.08 关口，若能有效突破 1.08 上行，则可能上测 1.09 关口，下方支撑位于 1.07 关口。主持人。 最后呢，请文静为我们介绍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卖价。 好，美元对人民币报在 636.55， 欧元对人民币报在 687.66，加元对人民币报在 479.22， 澳元对人民币报在 454.01， 英镑对人民币报在 969.3， 日元对人民币报在 5.1945。 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文件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 欢迎继续收听。 早晨的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啊，前面的资讯当中我们提到了，今后司机朋友在长安街上行车，在方金巷、东单、西单和闹市口这四个路口呢可以左转了。这就意味着长安街路口的禁止左转的规定正式开放了。重点关注呢，今天我们就先来为您盘点一下长安街禁止左转这一规定的变迁。 据一位一线的老民警回忆啊，长安街禁左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由于采取分时段禁止车辆左转规定后，禁止左转辅助标志字体较小，司机行车的时候不便观察，容易造成交通违章，引发交通事故。 于是2002年8月底，长安街部分路段试安装了 LED 发光二极管可变标志，在路口不允许车辆左转弯的时段呢，可变标志显示禁止左转弯，当路口在允许车辆左转弯的时段，可变标志则显示为允许左转弯。 编辑查询资料呢，也发现当初设置禁止左转规定是因为府右街南口到南长街、东单路口、方金巷路口等路口路段，因为左转弯车辆与直行车辆相互影响而经常发生周期性的交通拥堵， 于是禁止左转的路口数量逐步增加，禁止时间也逐步延长。直到2004年10月份，北京市交管局连续发布了多次对长安街沿线部分路口实施禁止机动车左转弯交通管理措施，至此长安街全面禁止左转时代正式开始。 按照当时交管部门给出的数据显示，经交通组织调整后，长安街各主要路口普遍增加了直行车道，同时增加了直行车辆通行时间，极大地提高了路口的通行效率。 到了2009年10月，长安街导向标禁止左转的标志被 LED 电子显示屏幕取而代之，并可以根据禁止左转的时间变化自动变脸为直行或者左转的箭头。 虽然说从今天开始，方金巷、东单、西单和闹市口四个路段在非高峰时段可以左转了，但是啊，长安街上还有很多路口在早上6点到晚上11点是禁止左转弯的。 具体来看呢，包括长安街南长街南口由北向东方向，长安街府右街南口由西向北方向，还有南池子大街南口由西向北方向，白云路北口、南礼士路南口、南昌街南口、南河堰南口，还有王府井南口、日坛路口、建华路口等等，以上路口呢，早晨6点到晚上11点都是禁止左转的，还请司机朋友多加注意。 是的，要多加留意。那么接下来的重点关注啊，我们也来看一个热点话题。最近一段时间，这个抗战纪念币啊、航天纪念币、新版百元纸币接连亮相，原本很小众的钱币新闻，现在成为微信朋友圈刷屏的话题，也在广大居民当中掀起了一股人民币的收藏热潮。 那可能很多人不禁要问了，究竟什么样的人民币才具有收藏价值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就简单为您盘点梳理一下。 要知道哪些钱币值得收藏，就得先对纪念币啊有一些种类有一个基础的了解。钱币专家介绍，我国发行的纪念币呢，包括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 其中普通纪念币包括普通金属纪念币和纪念钞，材质是用印制钞票的纸张或铸造普通硬币的金属，面额表明其法定价值，它是可以与其他流通人民币等值流通的。 比如近年来央行发行的贺岁币、世博会纪念币和字币、抗战币、航天币还有航天钞都属于这一类。 而贵金属纪念币材质是金银等贵金属，其面额呢是象征性的货币符号，并不表明其真实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贵金属纪念币是不能流通的，大家熟悉的有熊猫金银币、生肖金银币，还有抗战70周年金银币等等。 说完种类啊，再来说一下题材。从某个角度来看，买纪念币其实就是买题材，有题材就有炒作的概念，不具有独特题材的纪念币比较难激起市场的投资热情。 那有收藏专家表示说，像今年发行的抗战币和航天币，虽然题材挺好的，但是发行量太大了。前者发行了5亿枚，后者发行1亿枚，长期来看投资价值不会太高。 有专家就提醒藏友，近年来流通纪念币发行量越来越大，显示不出高端，在行业内的局面呢比较尴尬，藏家不宜追高吃进。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材质哈，收藏圈里也常说一句话，说金不如银，银不如铜，铜不如纸。这里的纸呢，说的是纸币的升值潜力，发行年代越早，存世量越少的纸币，它的收藏价值就越大。 比如在马甸尔钱币市场，第四套人民币的全套价格不过400多元，而发行于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套人民币全套的价格呢，高达400万元。 另外近些年备受藏友青睐的还有一种纸钞，叫做连体钞。所谓的连体钞呢，就是许多张连在一起没有裁切的纸币。作为钱币收藏领域的新兴品种，连体钞以格式新颖、发行量小、设计装帧精美、编号独一无二等特点，受到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青睐。 当然这个钱币收藏啊，是需要有相当的经验积累的。刚才给您介绍的也就是一些基础的入门常识，收藏钱币切记头脑发热，也不要太功利。如果是把它当做一个个人的业余爱好，陶冶一下情操倒是不错。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西位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的西五环主路红山桥西向东方向的事故正在处置当中，后车请小心驾驶。另外西三环立泽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注意避让。 接下来呢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公园年底扎堆办冰雪节，活动规模和娱乐项目都有所增加。 周一文娱资讯大搜索为您盘点一下这一周的电影演出和展览资讯。 今天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从今天开始市民拨打热线就可以查询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的信息了，请问这部热线电话是多少号？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当中，对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的外籍专家进行了规定，具体政策是怎样的呢？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带您做个详细的了解。 哪些外籍专家可以享受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呢？根据世界银行专项贷款协议，由世界银行直接派往我国工作的外国专家，联合国组织直接派往我国工作的专家，为联合国援助项目来华工作的专家，援助国派往我国专为该国无偿援助项目工作的专家，根据两国政府签订文化交流项目来华工作2年以内的文教专家，其工资薪金所得由该国负担的，根据我国大专院校国际交流项目来华工作2年以内的文教专家，其工资薪金所得由该国负担的，通过民间科研协定来华工作的专家，其工资薪金所得由该国政府机构负担的。 凡是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外籍专家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可免征个人所得税。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1.6 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车照开，房照用，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专业品质。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 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早上八点钟从这里开始。 资讯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上呢，8点29分，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多家公园将在年底扎堆举办冰雪节，这活动规模和娱乐项目都会有所增加。 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年底呢，颐和园、北海、紫竹院、玉渊潭等多家市属公园啊，都将举办冰雪节，其中北京植物园是首次举办冬季冰上活动。 而有着多年冰雪节经验的陶然亭公园将在传统娱乐项目上呢，新增加了雪地挖掘机、雪地推土机等项目。此外，公园还根据不同年龄段专门为60后、70后、80后和90后设置了找回童年乐趣的免费冰雪项目。 在冰上项目当中呢，颐和园去年首次在昆明湖开设了冰场，今年还会继续开展，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冰层厚度大于15厘米的时候，之后才会向游客开放，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冰面厚度和客流量变化进行实时监控。 在这里也特别要提醒一下各位，冬天到了，不要去冰面厚度不够以及没有任何防范措施的野冰场滑冰，一定要注意滑冰时的安全。 说完冰雪节呀，再来说一下主题公园。预计明年春天，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将会开幕，全球首个加勒比海盗主题区成为最大的亮点。据了解，这一根据加勒比海盗系列电影形成的创意园区会提供前所未有的多项娱乐体验。 据设计团队介绍说，这一园区命名为宝藏湾，游客将在电影人物杰克船长带领下身临其境，感受海盗船狭路相逢激战的场景。 据了解，整个宝藏湾呢，包含探险独木舟、探险海妖、复仇号等娱乐景点。此外，这里还有一处可容纳1200名观众的剧院，以及多个海洋风味的餐馆。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960年历史的中华第一塔河北定州塔，经过28年的修缮，终于得以还原旧貌。 这是中国现存最高大的砖木结构古塔，始建于宋代，百年前的一场大地震险些葬送塔。 而上个世纪中国处在战争和动荡当中，定中塔呢无人过问，而且因工艺和用料比较复杂，更是无人修缮，这种状态持续了100年。 直到1987年，国家和河北文物部门呢合力投入2000多万元对残损的古塔进行修缮。相关负责人说，这次不是大拆大建，不追求快速开发，不妄想开发赚钱，这就是要尽力修复。 文物破坏不可再生，要遵循保护为主的理念，让旅游为文明让步。如今呢，古塔外观修葺基本完成，一些细节的处理也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崔兆忠介绍，国宝定州塔历经风雨，关系到当地的文化根基，塔内有珍贵的壁画和石刻，近几年啊，不断有人深夜闯入，未来的保护呢，更需要下一番功夫。 文化娱乐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智利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布罗·聂鲁达唯一的自传体回忆录《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近日在智利驻华大使馆举行了中文版首发仪式。 书中不仅包括了聂鲁达的人生经历及对文艺创作的领悟，还不乏这位外交家诗人在中国经历的一些趣事。 比如说，他欣赏宋庆龄的烟盒，却被宋庆龄误认为是小偷。有一次跟朱德喝酒，却发现朱德一直喝的是白水等等。 聂鲁达呢，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13岁就开始发表诗作，有人盛赞他是20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 今天是周一，一周文娱资讯大搜索，我们为您盘点一下本周的电影演出和展览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11月20号也就是本周五，演员陈建斌的导演作品《一个勺子》将在全国公映，妻子蒋勤勤出演剧中的女主角。 影片呢讲述了一位农民在镇上遇到了一个讨饭的智障人员，不久之后啊，有人就认领了他，将他领走了，然而麻烦也接踵而来。有人说这位智障不是被人认领走，而是被农民给卖了，于是呢农民开始想尽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 有影评就认为啊，这部作品展现了人性当中最淳朴的美好，以及每个人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今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评选当中，陈建斌也以一个勺子拿下了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同时和一个勺子争夺票房的是《饥饿游戏三：嘲笑鸟下》，同样是在周五上映。前不久呢，主演詹妮弗·劳伦斯等人也是现身北京参加了首映礼。从口碑上来看啊，多家影评机构甚至将这部完结篇呢称为《饥饿游戏》系列当中最精彩的一部。 说完了电影，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演出方面。11月20号和21号，也就是本周五和周六，歌声中的历史情景歌会将亮相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整场演出将会跨越几十年的时间，纯真年代、蹉跎岁月、希望田野和乘梦飞翔四大篇章呢，将会带领观众穿越时空，回到过去，唤醒时代的记忆。 演出总导演廖勇表示说，情景歌会将老歌新编，经典民歌《东方红》经过重新编曲，加入了摇滚元素，更加富有激情，而《让我们荡起双桨》融入了爵士风，改变的巧妙，更贴近年轻人的口味。 嗯，提醒您，演出时间啊是本周五周六的晚上7点半，地点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演出的最低票价是80块钱。 话剧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创排的话剧《芭蕉龙布》将于今明两天在中国剧院上演。这部剧是根据四川省的一个信用社员工芭蕉龙布的真实事迹改编的。 嗯，四川凉山峨亚乡呢处于中国陆地中地貌最复杂的地带，大山坡度70度以上，纳西族、藏族、彝族居民散落在山岭之间。芭蕉龙布呢作为峨亚乡信用社的主任，十多年来一个人完成全乡930多户人家存款、贷款等业务，被称作是最美乡村信贷员。 导演介绍说，为了让一个人的信用社故事更加丰富，这部剧加入了纳西族的器乐、舞蹈、歌曲等元素，也彰显出了主要人物的心理情感。 继续文娱资讯大搜索，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故事您一定不陌生吧，他们在暴风雪当中保护公社羊群的油画也是印在了教科书上，被几代人牢记。现在啊，这幅油画的原作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已经年过六旬的龙梅和玉荣呢，也是第一次在首博见到这幅原作，他们都说看到这幅画好像把记忆又拉回到了51年前的那场暴风雪当中。 油画的作者呢叫关布，他擅长国画和油画创作，此次和草原英雄小姐妹原稿一同展出的还有关布在不同时期创作的100多件经典的作品。据了解，本次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11月底。 另外一项展览，来关注艺术家小野洋子在北京的首次个展《金梯子》。 长期以来，小野洋子是被贴上了甲壳虫乐队约翰列侬遗孀这样的标签，而他作为先锋艺术家的身份啊，常常被人忽视。 其实早在遇到列侬之前呢，小野洋子就已经在艺术领域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了。如今82岁的他依然坚持在先锋艺术的道路上。 这一回，小野洋子摆脱列侬的影子，以一个独立艺术家的形象出现在了公众的面前。 展览的地点是798林冠艺术基金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7月份。 嗯，文娱资讯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电台非遗时光大型报道，今天播出第5期。 嗯，猪的鬃毛能做什么呢？经过40多道工序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猪鬃就变成了人的模样。这就是始于清朝末年的北京鬃人艺术。这种北京独有的特色传统民间手工艺品已经获得了北京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证保护。 把鬃人放在铜盘当中，轻轻地敲打铜盘的边儿，依靠猪鬃的弹力，盘中的人物就会舞动起来，再配上京剧的唱腔，就如同真人在舞台上演出一样。所以老北京人啊，也称鬃人表演为盘中戏。今天的非遗时光节目呢，交通广播记者曹曦就会带您认识北京鬃人的第3代传人白大成。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张庆元，请张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张工你好。 哎，你好。 嗯，请张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啊北京这个具体天气的变化吧。 嗯，好的。昨天夜间呢是出现了全市的降水天气。到今天早上6点钟的时候呢，全市平均降水量是2.7毫米，城区呢更明显一些，有3.3毫米。现在有些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也提醒大家出行的话呢，注意交通安全。那今天白天呢，还是天空云量还是比较多的，受到这个降水的影响呢，这个空气质量呢还是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了。现在城区的气温呢是在7度上下，下午最高气温预计是在9度左右。那夜间的气温呢会进一步走低，平原地区呢已经在1度左右，山区呢有可能在0度或0度以下了。所以呢，今天天气还是比较阴冷一些吧，外出呢还是要注意采取保暖这样一个措施。 那可以说从上周开始呢，北京的空气质量就不太好哈，大家非常关心的是这一周北京的这个天气会怎么样的一个变化趋势，空气质量是不是会逐步好转呢？ 这一周呢，这个应该说是降水还是比较偏多一些。像这个明天夜间吧，受到冷空气和东移的高温槽影响呢，夜间将再次出现一个全市性的降水。那这次降水呢主要是以降雪为主了，预计到19到21号这3天吧还将是出现雨雪天气。所以本周呢一个特点就是阴天降水比较多，而气温方面呢也要比前期有所下降了，特别是夜间吧，现在看呢最低气温是在-1度到-2度之间，那这个有雨有雪气温也比较低，所以本周呢出行的话要做好这个防雨防雪和保暖这样的准备。 那随着这个雨雪天气的这个到来，是不是空气质量会有所好转？ 应该说呢是因为降水比较多嘛，其实降尘作用还比较明显的，像昨天这场雨吧虽然不大，但是呢降尘作用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所以说呢今天的空气质量，早晨出门的话你就可以感觉到空气要比前几天好多了。所以本周呢这个降水比较多呢也会有这样的作用，应该相对来说呢要比前一段时间有所好转。 好，非常感谢张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张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转多云，早晨平原地区有轻雾，山区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白天最高气温90摄氏度。 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1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阴，偏南风2-3级，气温8到5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00到120，空气质量级别为轻度污染。 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是以多云为主，能见度还不错，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预报，未来2天北京是有雨雪天气的，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为大家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李瑞好，听众朋友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这个道路情况。那目前市区的环路交通压力呢相对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主要集中在了这个北二环的全线、北三环的全线以及北四环、北五环的这个东向西的大部分路段。那么另外在南北方向的这个环路中呢，主要是这个东西二环、东西三环、东西四环和东西五环的南段南向北，以及这个东四环整段的这个南向北，还有包括北段的北向南，都是压力比较大的路段。那么从其他道路情况来看，车多的路段主要是在长安街以及这个京通快速的这个进城方向一线，以及这个机场高速北港到五元桥，还有这个德外大街的这个方向。那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少云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丰台达人秀，今天为您展播的是两位创意达人。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集幸福社区。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花乡，一起来认识创意达人余运乐。 大家好，我是来自丰台花乡创意达人余运乐。 余运乐的工作是一名园艺设计师，他用一颗创意的心带领团队，执着艰辛地打造出美的化身草桥雕塑公园，实现了设计上的绿化到美化的完美蜕变。 因为从事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行业肯定是离不了创意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设计和别的设计还有点不同。我们是这个景观然后园林设计，我们做出来这个作品是服务大众的，是给大家日常生活那个增添这种欢乐，增添这种光彩的一项工作，和这种什么纯的观赏的这些艺术还有点区别。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创意呢是源自于这种生活的，最后还能回归到生活的一种创意。我们其实的所有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日常的这种街道街头绿地，然后包括一些小公园小社区的一些改造，尤其是现在北京的这种社区逐渐的有一个提升的过程，从以前的尤其是旧的社区有一些这种随着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有这种对于这种美化的这种绿化，以前是绿化的要求，其实现在我们这种已经达到对美化的要求了，不光是绿，然后还要在绿的基础上有一个美。其实具体的来说，现在的话针对我们这种北京的，针对我们实际的这种地理位置和一些气候的特点，我们基本上主要的现在努力达到的一个要求就是三季有花四季有景，就是具体到就是每一块绿地上面它能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一个不同的色彩，然后让人有一种不同的体验，而不是像以前那种单纯说是只追求绿化达到这片地让它绿起来的那个效果。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地区草桥地区的话，其实去过的人还是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因为通过近几年我们打造这个百花园的项目，把草桥的每一块街头绿地都利用起来，尤其在春夏秋的三季都能呈现出不同的花卉景观，然后让每一个进入路过的人都能够流连忘返，留下深刻印象，然后大家也能够在其中感受到更美好的一些生活气氛。然后看到这些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付出也都是值得的。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郭大姐等于是我们的这个设计图纸的一个实施者， 从规划图纸到最终实施，这个过程需要很多人的通力配合。而在创意达人余云乐口中提到的这位郭大姐，这回也被评为了丰台达人秀的环保达人。郭良慧是花乡绿化部的组长，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为小区整体绿化环保工作默默奉献着。他注重学习各种绿化和养护知识，并学以致用，潜心研究各种植物的生长规律，并且做好笔记，同时积极协助领导出谋划策，解决绿化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实际困难。虽然只是做着平凡的工作，但也在为绿化美化建设家园，为环保工作 添砖加瓦。 大家好，我是丰台区花乡好桥大队的郭良慧，我是环保达人。我们一直在草桥村做那个环保绿化美化社区，我们养殖栽花除草树木，剪枝剪枝剪五全什么的。我们在这儿养殖上得护理，根据那天气的变化，还有那个养护的潮湿温度，都得掌握着。草桥区小区里的各个角落，整个是都我们这些人养护。我们这风雨无阻，亲手干，亲手做。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呢，是从今天开始啊，市民拨打热线就可以查询自己的定点医疗机构信息了。 嗯， 请问这部热线电话是多少号呢？答案就是12333。 恭喜手机134尾号是5438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和您取得联系。 嗯，也感谢各位的参与。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编辑康里坡燕妮，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美哲和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早晨的8点钟，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沉默的怀里，我是山之子。当太阳普照着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我们是太阳之子。就带着美丽春天，看着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树影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他有气质，亦可奔放，能风雅又不失激情。沃尔沃全新 V60 Cross Country 越野车，媲美 SUV 的越野性能，也兼具轿车的极致操控和舒适贴心。不止外在，更有内涵，有大空间，更能随心灵活变化，满足您的探索渴望，让人生路出众不凡。沃尔沃全新 V60 Cross Country 越野车，出众无界限。贵宾热线4066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